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大家回到嚟有我哋廢噏360嘅時間啦。 Yes. 今日咧就因為我哋有兩位拍檔啦，阿 Roy 同埋 German 咧，由於咧聖誕就嚟緊，佢哋忙住啊，要 已經去咗玩先， 已經去咗玩先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得我哋三個啦，仍然同大家講一講而家嘅大事大事情況。咁就有我 Kenji 啦。男神 Tony， yes， 地基沙比啦，迪亚嗱，咁咧就我哋之前啦，亦都做过啲嘅特别节目啦，就讲过咧啊香港嘅雨伞革命啦，咁雨伞革命咧，其实咧就暂时咧，因为政府呢个689嘅政府非常之可耻，就出埋啲嘅禁制令啊，又话清场啊，咁而家咧暂时性完结咗，但系我哋嘅心中咧仍然系抗争紧嘅。咁、 yes. 今日我哋亦都会讲一讲翻今次雨伞运动带出嚟一啲嘅意义啦，同埋亦都讲下大家参与咗呢个运动啲嘅感受。 系 咁啊 ，Tony 仔啊，其实你可以话系第一批啦，咁就喺旺角嗰阵时驻守嘅一啲嘅， 唔系驻守，系去买嘢， 去买嘢，去旺角购物啦、购污嘅一啲成员。 后期都唔系喎，真话你非法集结 系啦， 唔系我咩咧？早期 总之。都是一句嘢就行街嘅。 早期你就行街嘅，咁你其實都睇住嗰啲人喺度行街啊、購物啊嗰啲情況啦。嗱，咁到而家真係啊路路暢通啦，空氣又污染翻曬啦。你有啲咩感受先？你好似話都好大感觸喎、 啊。其實我當少少一個回顧先啦。首先其實我出嚟嘅原因即係始終因為個催淚彈呢個係嘅，但係其實我點解會主要係去旺角呢個地方？始終旺角咧，我係有班同啲朋友係。有一個感受同埋有個經歷喺度比較大啲嘅，咁始終我因為始終你諗下近呢幾年咧啲自由行啊，你又啲商鋪又貴曬啊，即係剝削曬一啲小店等等咧，呢度令到我咧會令到我好大感觸，好想為香港人出翻一分力，即係出嚟爭取一啲嘢，做翻少少嘢先。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一個作為年青人一個本分嚟嘅。咁去到呢一度咧，其實我中間嗰段情嗰段時間咧，嗰禮拜其實好緊張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都睇死話，其實呢個革命運動咧，其實好快一定俾人搞殘噶啦。因為嗰時10月1日啊，跟住又嗰啲時間，其實俾你玩埋嗰個禮拜咧之後，其實一定會清到場，總之用一啲唔好理咩手法，一定俾人清到。同埋最重要嗰個地方就係去到10月4日同埋5日嗰日咧，黑社會搗亂啊嘛，成扎人喺度。圍住 咩幾日喎、 啊？10月5日嗰時係 10月3日， 10月3日好多人，好多黑社會喺度清場， 疑似黑社會啊！我哋唔係話黑社會，疑似黑社會嘅行為， 疑似啊，有啲認咗啦自己。 唔係，亦都有啲藍絲帶喺度阻住嘅，即係喺度。當初只係一個對罵啫，但係開始咧就好多時咧，佢哋就喺度話：，唉，我哋反暴力嘅，我哋就唔我哋你哋佔領咧就違法嘅。但係佢一路講呢啲句子咧，就一路喺度擦你。嗰啲咧救護物資站啊、救護站等等，嗰時我最深刻嗰個情況就係咧，係周圍9個物資站同埋救護站係一俾佢哋係好暴力咁樣去拆爛曬。你仲可恥嘅就係啲警方其實係好似坐視不理咁樣，即係純粹係圍住喺嗰個十字路口位，咁啊純粹好似話哎呀啲人唔好衝撞啊，圍住欄咁就算。但係側邊嗰啲。藍絲帶人士或者反佔領人士不斷喺度破壞嗰時，其實好似助紂為虐咁樣，就不斷喺度破壞，係冇理會到嘅。呢一幕咧，我都係好憤怒嘅。終於我係用我嘅最大能力，係喺同一班嘅年青人，一班為 這個香港出一分力的香港人守住那個大本營，亦都差啲俾人攻陷。但是之後去到夜晚亦都有啲人嚟好多人購物啊、聲援啊，呢一個可係幾大感覺啊， 係 啊，呢個幾大感觸咯。即係正如其實好多人都話香港人係港豬啊，或者你哋付出嘅未必有回報。但係其實嗰一日咧，我係深深體會到，其實好多嘢係唔係話你所諗就一定係嘅咯。 其實呢個運動咧就好似Tony 仔咁講啦，就嗰陣時警方嘅行為咧，其實已經係令到大家都好覺得好憤怒嘅啦。到後期咧，佢阿秃鹰话你冇错，之后咧佢哋又开始变本加厉啦，拳打脚踢啦，咁好似我同沙比啦喺大战亦都讲过噶啦，佢哋出咗一啲特别部队出嚟，系人就打，系人就打。咁你最近睇新闻都有讲噶，阿董伯伯咧未出喺度讲嘢啦，啊佢真系好啊 ，Now TV 真系神剪嚟嘅，一讲咧就系咁打，哇，好克制，好克制，我真系觉得真系不得了，呢段片真系要 cap 低佢。 神徒， 成个革命而家去到其实去到七十九日完咗系嘛，即系去到七十九。真系去到呢个星期初就今铜锣湾清埋场之后，咁就七十九就完咗。其实好老实，我自己觉得咧，就是、一定会有完结日嘅，睇下自己点样完结咁解嘅啫。但系而家其实而家倒翻嚟睇翻呢样嘢，其实过完个雨伞革命之后咧，其实你有阵时你要睇一个嗰个大围嗰个政治环境嗰个形势会变成点。其实经过呢场咁真的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就是起码我们自己出世之外，除了六四，即是都有那时候还小的，还有就很小，还有少少眼光可以，即、就是可以见，就是眼望下部电视弹得碌来碌去之外，那就亲身经历过就最大 一单，今次 运动就这单嘢。那那个这么大，一个这么大在个社会上发生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就是个政治運，你真係嗰句叫政治運動，甚至乎一個即係未形成或者未 OK 嘅革命啦。咁其實對於一個成嗰個大體環境嗰個政治變化，一定會有一個衝擊喺度。其實我想講，你有冇印象？其實可能你哋唔知記唔記得，大概兩年前咧，咁其實就喺國教嗰陣時候咧，國教嗰陣時候咧，其實有少少微妙嘅變化。咁其實分咗三重嘅，喺國教之前嘅所有嘅社運咧，就會由班社運人出嚟做無論佢遊行又好，或者做啲咩 即係啲黨派。就 你唔好话党派或者游行啊 ，K 卡嗰啲嘢做， 嗰啲 做嗰啲嘢之后，咁通常佢完咗之后，咁佢哋就喺度可能有阵时好似写文联咁冲出马路咁炸炸人就算数，咁就喺反国教出现咗单嘢。咁就有班其實當其時已經係出現咗左膠呢個名詞啦，咁就嗰班左膠喺上面叫做冚住個台啦，咁就。有人出嚟批評佢哋，而批評出嚟嗰班並非係我哋而家所謂直稱嘅本土派，嗰班係咩呢？係抗於嘅學生嚟嘅。咁我嗰陣時我在場，我見到佢哋係已經係班抗於學生喺前面，因為嗰陣時其實係一個好大規模性個嗰個群眾召集，嗰陣時有黃之峰大起，其實呢單嘢都算係。咁其實嗰陣時有少少微妙嘅變化，到而家雨傘革命呢一刻開始。佢發生一個微妙嘅變化咩？嗰、那個政治板塊嗰個變化係咩咧？就係、是、今次雨傘革命中間，我哋可以見到一樣嘢。第一點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最重要嘅，我覺得係以後嘅生力軍嚟嘅。就係、是、大家記唔記得喺十月廿八號當晚，即、就、係、是、吹完催淚啊？唔係十月 廿八定廿？ 催泪弹之前嗰晚，十月廿七号应该差唔多大约零 九月九月廿七 啊 ，sorry 九月廿八号嘅凌晨啊，并非夜晚，系零啱啱再系凌晨嗰时候。 即系你讲话占中三次， 宣布占中嗰时候，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所以宣布佔中的時候，有些人聽到，因為開頭的時候有些不是那些阿姨啊，那些乜鬼嘢，我見有埋片拍嚟，咁就同佢講：哇，你哋班學生都咁咩啊？你哋佔中未啊？跟住佢哋真係當場宣布佔中。咁我見到有啲人啊，終於佔中啦咁樣。跟住下一 三子啊， 跟住下一句説話係咩咧？佔中由呢度開始。咁呢度係咩啊？就係喺公民廣場隔離嗰個綠色嗰個台咧。咁叫金鐘嚟噶嘛？嗰個政府總部。咁有班後邊嗰班。有部分市民，特別是很多學生，特別是大學生，聽完這句話就走。 是啊，佔中三子， 佔中運動正式開始。 講咗幾句之後咧，啲人話騎劫， 騎劫走啊！ 跟住下一步係咩咧？跟住 到之後咧，就當然最終都冇離開過啦。係咁，嗰個問題就係話個問題就係、 從來冇佔領過中環， 從來冇佔領過中環一樣嘢。但係嗰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有班人，香港人永遠有一個嘢咧，就係佢香港人係將中意佢嘅政治咧做佢做。俾咗人哋做代理嘅，佢唔會自己去喐嘅。 嗯， 但係當刻我見到一樣嘢，我哇咁震撼，我覺得好震撼噶。 好震撼！ 香港人永遠出嚟啊！七一遊行我出嚟，1月1日遊行我出嚟，反啲乜反啲乜我出嚟，跟住坐喺度。 講完嘢就走 咯。講完嘢走啊！聽佢講完嘢，跟住散嘅。從來未試過有人出嚟話呢度開始，然之後反佢，即係走，自己走。而家反轉點中三變 七啊！ 呢個一個好大，但係呢個咁樣嘅政治意識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提示嚟。 係， 即係如果呢班人係好多，甚至乎係佔咗日後嗰個比重嘅話咧，其實咧呢個政治板塊嗰個辯論度就好重要。咁點解我咁講咧？睇翻旺角同埋睇翻金鐘嘅比較咧，呢兩個地點嘅比較好重要。點解咁樣嘢？你知唔知旺角同金鐘嘅最大分別 係 咩？ 我旺角咧，我去咗咁耐咧，其實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我冇左交先，即係我嘅睇法就係 有， 即係唔係有，但係起碼嗰、那個你其實咧打內鬼嗰個咧心態或者嗰個要諗嘅嘢咧，其實冇咁大嘅，真係你金鐘其實咧，因為太大嗰個地方。你成日要谂咧，哎呀，除咗又要面对警察啦，跟又要面对啲内鬼啦，跟又有时啲左交，跟又占中三子又要讲下嘢啦，跟一时学联学乜啦，跟又唱下歌啦，你好多活动，有好多 cam 望住嘅。但系你旺角咧，其实纯粹系有，但系问题你始终冇咁复杂嘅。你直情去到铜锣湾咧， 旺角同埋旺角同埋金钟嘅最大分别咧，我唔话全部时期，因为旺角佢喺10月17号俾人清过一次场嚟，咁就唔就。就我大概大體我講講過嗰時之後咧，旺角同埋金鐘嘅最大分別就係冇大台。 嗯， 咁點解呢個分別會咁大咧？就係一樣嘢，就係旺角嘅人，旺角嗰扎人嘅組成同埋金鐘嘅組成係好唔同嘅。嗱，金鐘嘅組成係乜咧？開頭就有一班當然9月28号咧，就起碼我在場所見到咧，大概有7至8成是學生嚟嘅，咁其余就是啲可能40几岁后期啲，特别当晚催泪弹嚟之后就更加多啦。 升援啦，就支援学生。 咁后期发生咩事咧？当晚开始慢慢啲人累咗都唔走啦。当其时冇政党插旗嘅，喺清场之前，你哋过去有机会你过金钟，你即系你之前喺清场之前嗰排去过去咧，你见到条路方嗰度咧，即系嗰所谓90上面插咗啲政党都企喺度嘅。咁当其时冇噶嘛。咁后期点解越插越多？即系点解？因为金钟系一个光环之地。 啱啱， 啲人咪嚟抽水咯。 嗱，即系啲政治人物就嚟抽水。 咁后期点解去旺角都有人插旗咁？ 有黄嗰啲其他嗰啲咩力量嗰啲啦。 有嗰啲揸住啲咩？ 但系嗰啲好后期，早期真系冇。早期即系你起型 清 场咧， 清第一次清场之前都有。佢哋喺上海汇丰上海商业银行嗰个对出个位度。咁 慢慢咯，慢慢 对清完场出嚟就佢哋去咗E出口对出个位度。咁其实点解咧？因为那个旺角的人口组成就是一班第一就是社民联啦，有社民联啦，有人力啦，有热狗啦，个个叫热狗唔紧要啦。咁有热狗，有本土派啦。咁其实原来有好大量，我同你讲，有好大量，我未必话佢哋占好全部，有好大量系自己去嘅。 自发性。 我有一次同佢倾偈，有次我真系见到佢，我喺隔篱行过。屌完人民力量，跟住行去同啲熱狗嚟嘈啊！做咩又同熱狗嘈，又同人民力量嘈嘅？咁我自己自發噶嘛，但係人力嗰啲督夫又咩喎？咁樣跟住咁，但係熱狗又嘈咧，咁咪阻住曬啊嘛？又或者我唔知係咪熱狗，不過佢類似可能攞住部機影嘢咧。咁啊， 咁係有嘅。 咁佢哋嗰啲人真係咩咧？是真的觉得件事是为香港那些，我太多东西我不会再跌出来。这些人在旺角是占了很相当部分，我不敢说全部。当然后其实中后期还有第一次清场之后，其实有些学生来回的。 是 其实总之我刚才说的那些人其实是占了相当有个部分。 多啊真的。其实 因为这部分的人令到旺角这个场地没有交化到。 系啊，嗱，我觉得洁净啲咯，真系。你如果 冇胶法嗱，你话系咪洁唔洁净咧？日日都嘈个旺角， 唔系即系我洁净嘅意思，即系冇啲胶先嘛。 嗰段时间咧系冇嗰段时间冇蓝诶，你话蓝丝带久唔久咧？ 唔系蓝丝带系好系啦系啦， 唔系好初段嗰阵时咁大规模黑社会蓝丝带，但系每阵时间都有阵时都有啲人嚟嘈嘈闭闭乜乜，但系嗰扎我头先讲嗰啲人咧系占咗多数啊，呢啲人啊，你冇政党联系，你冇有依附边个嘅系。呢啲人佔多數，一個係制止咗，亦都禁止咗呢個運動膠化嘅。你無論任何人想騎劫都騎劫唔到。 係佢其實就係旺角最好嘅地方，就係咧一見到有啲咩唔好咧，就即係你做一唔好嘅行為，即係好似之前好簡單就話咩打邊爐啊、打乒乓波啊， 嗰啲就真係 一嚟到咧，其實已經好快清走啊。但係你金鐘咧好難嘅，即係你可能呢一 part 咧，哦嗰、那個打緊乒乓波，另一 part 咧又打緊邊爐，另一 part 咧又唔知去咗邊，搞唔曬。 下一個部分就係點解？跟住點解就話點解咁嗱？金鐘嘅關人。所在啦，無論政黨翻嚟好，甚至乎係政黨翻嚟啦，有其他啲政黨啦，其實三大主要部分政黨，所有政黨其實是泛民啦，咁就有學聯同學民啦。咁其實大家相互裏邊其實對於佢哋裏邊嗰個影響咧係有嘅。我同你講，絕對係好大影響。第一波曾經學聯有講過話要衝過去即係衝去特首辦，但唔係最近嗰次啊，唔係龍河道清 早， 再好早期一次。有啊，兩個學校長嚟咗嗰次，兩個校長直情係當場去嗰次。咁其實嗰陣時候後期傳出嚟，原來就係朱耀明阻住咗啊嘛。朱耀明我計落去泛民嗰扎嗰度咧，即係連埋佔中三次，當其時好似未走嘅。咁又 say no 嘅，咁你咪就係你個問題就係咩？就係你呢班人留咗喺度，你係阻住咗學聯啊嘛。學聯到後，你近期而家又即係又話決唔決定清場？其實嗰個跟住輪到黃之峰去絕食，又黃之峰嗰個絕食又係拖延咗呢、這個即係嗰個金鐘個運動再延長些少。即係其實你話佢呢扎人係邊個加唔加？我唔計。但如果要計嗰、那個嗰、那個層次嗰個嚟講咧，最可以守得住最後嘅話，即係我唔計本身有一扎喺度嘅，又係好似好個別嗰啲人士，呢啲唔排除。以個別組織嚟講，最可以捱得做堅持落去嗰、那個，首選一定學民先。 係， 跟住再落去到學聯，然之後先輪到嗰班泛民，慢慢咁數落去。咁但係呢、這個咁樣數落去一樣嘢，嗰個問題係咩呢？佢呢個大台係俾你班友發聲，而但係呢啲咁嘅層次咁數落去咧，呢啲咁嘅聯繫咧，就活一重扣一重扣一重，呢啲一重扣一重嘅嘢，係對於呢個佔領運動冇幫助嘅。 其實係冇意思。 而但係呢班人係個光環所在。 唔係，其實佢哋想外個光環嚟抬高自己喺呢個香港或者喺個政治地位上面嗰個影響力啦。 總之係互相喺度拉後腿。 係一波嘅先，我最麻煩。 第一波你個後腿就係你佔中三子拉咗學聯後腿，人哋去圍佢，你又唔知點解無啦啦間有兩。 我正式宣布佔領中環啟動。 嗰陣時成日都。人讲话， 顶佢个肺， 你唔 过， 你 骑劫咯， 你唔， 跟住长毛又跪低叫大家唔好走。 咁我其实我想讲呢一段最开波嘅时候，廿八号凌晨嗰日，其实出现咗嗰班人，无论学生或者市民好，佢哋当其时离开呢扎人，其实已经系占咗好大部分。其实呢扎会后期嘅主力嚟嘅，但系因为点解始终呢啲人长住喺金钟有个影响系乜咧？我后些少讲香港个社会死结嗰阵时候，我再讲。咁其实呢个变化我都再後少少，我再講個變化。 好， 咁我另外一個政治嗰個板塊嘅變動，我再想講咩咧？呢場雨傘革命之後，出現咗樣嘢，一個政黨嘅選舉，竟然可以係一個咩政黨啊？我預計呢個政黨都有排，都可以拜拜。因為點解咧？早幾日民主黨選舉， 你個白鴿黨啦，又係阿訓家興。又嚟喎！ 我真係估唔到， 兄姐成功連任喎！ 你知黨選舉嗰啲係黨員選嘅， 係咯？啲黨員都咁樣搞法喎！ 我唔明白點解民主黨黨員會繼續選翻劉慧卿 出名咯？ 你唔 光環有咯？ 民主女神啊嘛！ 唔係你啱啦，我就想講阿 Tony 仔個 point 啦。普通香港人個眼裏邊啊，或者有一個市民，你選立法會議員。你而家有個你有一個名人，你去選佢，你黨員裏面唔係嘅喎，你黨員你參與咗個組織，你有政治理念，你又想將個拽點去更新，你冇理由會選翻，即係衰啲嚟講， 有三個人去選嘅，佢啦，尹阿尹啊，死死 有胡志偉嘅、哦。 胡志偉第二個，一個尹咩尹志尹咩堅，我成日整咩個名啊 ？sorry， 阿尹山啦， 尹山， 阿尹山啦 嚇。咁照計嗰啲，好似姓尹嗰啲，以前都唔係民主黨，又第二轉過去。嗯、 但係佢最尾其實都係阿胡志偉大戰阿興姐啦。 係胡志偉大戰， 都唔係大戰 嘅。唔係唔係咁，我都咁樣講嘅。嗱，最後都係啲黨員咧，又係選翻劉慶，好似沙比咁講咯。 其實如果你喺大家又會留意到近排啲新聞咯，無論當年佢係投票俾政改啊，阿興姐講嗰句係。我哋系改变咗我哋立场，即系2012双普选咯。我哋系变咗，嗰天沙富硬骨头咧冇晒。 我都天沙富硬骨头， 而家你都可以再记过完呢单嘢，跟住吓，即系临尾嗰场金钟争场，你再过嚟抽水，你都可以选翻呢条友。 咁证明呢个政党里边嘅人嘅质素系点样？大家 唔系，我觉得佢个预判系咩咧？佢个预判佢系唔会再。覺得佢攞佢年青人嗰啲票啊！嗱，而家點解我覺得民主黨會再選翻劉慧卿？第一就係我唔知咪個黨裏邊咧，佢啲黨員有個誤判，就係仍然覺得佢呢個可以再帶領到佢哋行啦。但係佢哋嘅研判可能覺得劉慧卿可以帶到個黨，但係我唔覺得佢哋有研判到香港市民都望住眼裏邊。雨傘革命係一個年青嘅革命嚟，我同你講。 冇錯，年青人。 如果你一個黨員，你覺得一個咁已經唔受年青人歡迎嘅劉慧卿，我可以肯定我咁講。 呢、這個 而你繼續選佢嘅話咧，你對於你呢、這個你成日講選票嘅研判呢個錯曬，但係點解佢哋會覺得咁會再選翻劉慧卿咧？我有樣嘢係擔心。 到其時佢哋會票債票償 嘅。唔係票債票償，嗰、那個票債票償係咩咧？嗱，年輕人咧唔會選佢哋， 一定唔會選佢哋噶啦， 因為唔會選佢哋。但係點解佢哋都要咁做咧？我有樣嘢擔心就係、是、 爭取年長嘅選票， 再早一排嗰個香港人優先啊。 嗯。 他那班人的投票意向和、蔡耀昌那些怎樣產生移民，新移民住四住七年就有票的，大家記住這件事， 是的，所以 這些很多個這些不知道他們到時怎樣。 我個人認為可能過完這場年輕的革命之後，我想大家以為年輕人放棄他們，調倒翻轉頭諗， 其實佢哋放棄年輕人， 佢哋放棄年輕人， 佢哋放棄年輕人，即係放棄香港嘅未來咯。嗱，其實民主黨佢哋點樣，我哋唔理佢啦。呢啲咁嘅政黨啊，冚旗啦， 我哋可以去第一張相，好，可以講翻。 嗱，咁呢張相係咩嚟咧？ 咁呢張相就係今日啦，應該係今日嘅，就係澳門嚟嘅。係，咁澳門當日咧，就澳門今日發生咩事咧？就係阿習近平去咗去參加嗰個回歸嗰個十幾年啊。 哦，即係典禮啦，典禮。 最唔知幾多週年嗰時醒尾，99年到依家應該15啊， 差唔多啦， 15咁樣就因為嗰邊都有少少落雨啊，咁就當地啦嚇，咁嗰啲澳門當局就查佢哋嘢，就話講明就唔俾大姐入去，因為有雨又落雨，但係就唔俾記者大姐入去。 咁落雨唔俾大姐， 落雨唔俾大姐，唔俾大姐。 驚雨傘運動、雨傘革命，即係嗰啲唉，即 系只系着雨褛， 咪总之就系佢当佢会派透明雨，话 派雨遮，派雨褛， 派啲雨衣俾佢哋嘅，但系就唔俾佢带雨，即系带啲雨遮入去啦，咁样。 嗯，即系 就唔俾记者咁带入去。 其实个气量真系好细， 唔系系啦，系气量细之余咧，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嗰个咩啊，佢嗰个程度咧， 封锁性，即系而家 嗰个担嗰个惊恐嘅程度已经系。 即系今次呢个雨伞革命，其实都触动咗中共啦嘅神经啦，其实都好犀利。 神经甚至香港，甚至澳门嘅自己，佢唔知点过到点噶嘛？好似有班记者喺度如果担晒遮喺度影相嘅话，即系担晒遮意思，佢话未必话佢系特登，但系有落雨啊嘛。 嗯， 咁你有第二啲记者会影相，一影咗一咁 zoom 埋去一扎遮，跟住有个习近平那個 畫面唔好睇喎， 畫面唔好睇。 喂，但其實如果嗱，你而家都見到啦，嗱，佢哋又唔俾你帶車入去啦。我估當場嗰個保安一定非常之嚴密噶啦。嗱，當然啦，唔知道澳門嗰啲警察啦，佢哋嘅處理會點樣？ 佢保安嚴密到點咧？就唔係個別個會場啊，即係佢成嗰個空間係點咧？即係好簡單。澳門嘅泛民即係民主派人士咧，就俾人哋監視同埋監聽。 當地的記者都是被人家竊聽啊， 竊聽風雲 是啊，跟住有香港很大量的人士就不過得去過得澳門啦，即係佢話你咩有對內部保安教育成果，而其中有一個咧係一個一歲的 B B 嚟。 哇！真的可以拍翻集嚇《竊聽風雲四之港澳危機》喎，大佬。 但係唔好講笑，喂，真係唔好講笑。嗰、那個好好笑，佢阿爸阿媽俾入嗰個 B B 嚇， 咁嗰個 B B 唔俾入點啊？話佢對內部保安構成威脅。 B B 嚟嘅啫， 可能。原來話佢嘅英文名同埋啲被禁名單裏邊嘅英文名似，所以好無稽到你，即係都唔知點講啊！ 講起你，即係而家你話無稽嘅字眼咧，即係我見到佢哋呢啲檢查啦，好 details 啦，都覺得好過分。 喺我哋開始，我哋去講講啲警察嗰啲。 喂，講起警察咧，其實喺雨傘運動開場嗰陣時咧，當然佢除咗掟呢個催淚彈之外啦，咁而家就去到影合大合照啦。咁阿秃鹰講話係理所當然啊。 嗱，呢個佢話完成任務咧，你就可以影噶，正常活動。 正常活動嚟嘅喎，覺得。 呢個點咧？嗱，你睇翻呢個。完成任務同埋大家有一個好簡單有兩個概念啊，完成任務同埋當值 係兩樣嘢嚟嘅喎， 係兩樣嘢嚟噶。 嗯， 做到簡單，你翻到警署，你著咗件衫，你出得嚟，你係當值緊嘅，你就可以有好多任務。你翻翻警署嗰時候，你嘅任務完成緊嘅，但你翻去警署嗰時候，你仲係當值緊嘅嘛？ 咁佢而家係點樣咧？ 你而家根本仲係當值緊嘅嘛？ 唔係，佢話佢自己完成任務曬咯，已經係。 唔係㗎，你跟我講，嗱呢張咁嘅相，佢話理所當然係咪咧？我哋去下一張相。呢張相咧就係2009年當其時咧就有兩個呢兩個巡警咧一男一女啦、啊、就是、駐守啊我前寫咩駐守 情侶嚟嘅好似話係 唔知咩情侶 孖必咯 再下一張相啦孖必嘅咁就喺當其時啲應該新界地方咧就踩單車行邊嘅咁就影咗呢相然之後咧影咗呢相跟住就放上自己 Facebook 度啦踩單車 情侶檔啊 咁跟巡更咁跟住之後咧啊當其時呢個陶謹申就立法會員個保安事務委員會都講一樣嘢，其實就話警察係應該有要有個體統嘅，有個形象嘅。你做埋啲咁嘢，其實你就冇曬形象啊！呢、這個其實呢個內部有問題。咁當其時咧，就個警察嗰、那個協會有個我冇讀記錯嘅名係叫鐘錦華，都講一樣嘢就係警察內部咧個指引咧，都係冇講話唔可以影相嘅。但是呢就有讲到不可以做咗啲损坏警队形象嘅嘢同埋即係破坏你嘅形象啊唔可以影到有啲咩嘢。就好简单你佢嘅意思係咩呢就話你唔可以逐条逐条寫㗎嘛、嗯、即係你可以你行边嗰陣时你唔准食烟你唔准 咩倾电话啊 或者你唔可以呢啲嘢㗎嘛就係你唔可以损坏形象咁好简单你觉得呢啲会唔会损坏你形象 其实呢个讲真的你会有机会会喂你唔讲 唔係有机会咁简单啦。东方嗰呢张相出嚟之后，东方第二日系头版嚟嘅。 啱啊， 跟住苹果又攞出嚟开进佢啊，系嗰位系好犀利嘅，即系嘈得好劲嘅。大家如果有印象咧，记得呢个嘢。 但系其实讲真，你如果警察嘅，你帮啲途人影相嘅话，我 当其时警方讲话，如果我哋查到佢哋真系违反，即系警方嘅发言就话违反佢哋指引，即系可能就系影响形象嗰位指引，就会严肃处理。 咁点解你不了了之噶啦？ 点解而家 好简单？你嗰啲咩七魔警嗰啲咁样去咗边？哎呀， 我 唔记得咗。 你話唔記得咗，我唔知去邊啊！ 再去下一張相，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嚟，即係任你噏噶。呢張相你記唔記得？呢個係咩？ 我近期啊， 我呢個好近期，呢個係前排 嘅 啫喎。 嗱，呢個好近期嘅，就係喺呢個 我都有一次都經過見到。 先達再後些少，大家香港仔魚蛋先達後些少嘅 街市嗰度嚟嘅， 旺角街市隔離嗰度。你知唔知 天橋影嘅呢 班差佬？你知唔知做咩？ 佢圍住嗰啲遊行嗰啲人啊嘛， 喺前 購物嗰啲人， 係購物嗰啲人係 在前後位包抄他們其實這個不是第一次的第一次那個發生是 在 過邊少少 在另外一邊就是在上海商業銀行 期間出現了霸氣哥那些情況 那邊如果霸氣哥、就是、 在上海商業銀行那位置那這個算是第二批因為他們走到去先達跟著走回後面那警察不再讓他們走就閘住他們然後前後包抄中間你見舉牌的那個阿叔和中間一群人包抄 其實開始還要呢演那個位置他已經要錄影 了系啦，听我讲埋。咁佢呢度咧，班差佬做啲咩咧？班差佬就同我哋讲， 话系非法集 非法集结。嗱、嗯，呢度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 个字眼就信咗。 嗰个唔系可以，你话字眼上系咪可以咁讲啦？但系首先我第一样嘢， 你佢哋係咪非法集結咧？你警察有任何權力可以去拉嗰樣嘢？但係有一個嘢要好好關鍵一樣嘢， 係 你所謂嘅非法集結咧。之前你知唔知而家呢度你望咗呢個畫面，你覺得班差佬係犯咗啲咩？ 佢哋咪非法集結咯，影響公眾秩序咯， 非法禁固， 非法禁固 一班。普通市民佢冇申請個咩遊行好，佢哋就係喺度行街，你吹咩？你係真係吹唔上。我記得有個警官答大家心知肚明，心咩知肚咩明啫？你有個法例依據噶嘛？而家有一班市民喺個行人路上邊行緊，你班警察咁樣棍住佢哋，唔俾佢走，你係非法禁固噶。係 啊， 係冇人數，冇人講呢出嚟。你咁樣非法禁固，我再俾多一個牽涉。 其實佢唔止，佢禁固埋香港仔魚蛋粉裏面啲人。係 啊，唔俾出噶。 喂，因為人哋魚蛋粉嘅損失係咪入你計數先？ 我再講多一 找數啊，秃鹰。 我再講多一件事俾你聽， 都唔得啦。 撩起你哋嘅印象，你哋記唔記得胡錦濤有一年嚟香港嘅時候，有個記者咧大聲指住佢叫，就同佢嗰個胡錦濤講話。即系胡主席，香港希望平反六四， 系六四平反六四。 即系话咁喺个对，跟住佢行过咗嘛，唔知参观乜嘢。 俾人请走咗个人， 跟住就请走咗佢，就拉入间房，咁同佢倾嘅叭叭叭。 好似揼咗几锤喎， 冇揼到嘅，佢有片有佢本身就系有张相影到，系咁同佢倾偈。 揼咗都唔知啊，沙皮。 唔系啲嘢，嗰个记者有个 cam，、 okay、 有个咩 cam 喺度，录住喺度讲嘢咁样。混咗，我唔记得混咗一段时间，跟住先放翻出嚟。后期咧，苹果系告警署，告曾伟雄话警察非法禁固。 但最后件事系点发展 咧？到而家可能仲要上court拗，呢啲有排拗， 不了了之呢啲都 不了了之。咁而家你望翻呢单嘢就同一单嘢都系咁样嘅。而家一班市民喺度，你唔俾佢经过，你又唔俾佢经过，而你系真系冇告佢，真系拉飞。嗱，好简单，你真系拉晒全部。你唔好拉个几个出嚟，你话佢你 话制旗咁咯， 唔系制旗拉几个，你拉晒全部。如果唔系你冇俾你告嗰啲，咁你系咪非法禁锢佢？ 嗯， 冇人讲嘅呢样嘢噶，系可以非法禁锢。你而家系走唔到，系俾你班差佬困住，你系非法禁锢，你系冇理由唔俾佢哋走嘅，你明唔明啊？ 系 呢个系自由嚟噶嘛？打到行人路上，我中去边都得啦。而家好似就话喂，连个行人路我企喺度都唔得。哇，咁样真系迟啲。 走佢又唔俾你走，佢又捉住你。 即系有啲人咧，行过系要去对面搭车咧，又冇得走。 系 喂，咁其实真系好似阿沙比话斋，你禁锢咗我。 另外一样嘢就系佢，我再延伸啲讲话，你用非法集结去告佢，但我想问一样嘢，非法集结嗰个条例就讲一样就系咩？三个人以上对呢个社会秩序造成骚扰同埋破坏社会安宁。一班人喺条街度行，佢点破坏社会安宁？你上到 court， 你点同个法官讲？ 即系正如好似拜哥讲，我一个人点样非法集结？ 系啊， 呢个其中一个 point 啦。呢个第二个 point 就话，一个人点非法集结？佢有冇破坏秩序？有冇破坏？我在行人路上行，我系冇有冇搞乱个秩序？我行紧，你而家唔俾我行，系你差佬破坏个而家即基本上社会秩序啦，破坏社会安宁，仲唔系你？你睇差佬全部行晒出去马路度。即系如果我要咁讲咯，拗佢上到 court 冇可能同法官拗。如果真系法官判咗差佬系啱嘅，判咗嗰啲人系非法集结啦。 法治何在？ 就唔知我唔知点讲。 法治何在？ 法治何在？ 再延伸啲讲少少咧，就系香港警察日后会发生咩事咧？ 其实真的而家呢我有啲朋友讲呢就话原本呢有啲小朋友啦都好有志气呢就想投考警队为香港服务嘅。但係呢而家都好多家长都同佢哋讲呢叫佢哋啲小朋友唔好去考警察啦。因为首先警察而家咁样仲叫佢做话唔係嘛即係你嗰、那个。 去海关入警署。 喂喂喂去做惩教。 而家 好多嘅家长呢都同啲仔女讲呢就唔好去考警察啦。宁愿你可能你做消防员啦前排都有个消防员。啊，殉職啦，咁好偉大嘅，但係 老念啦， 係啦，咁呢啲係啦，捉阿橋王啦，而家之前嗰啲啦，啊，遲啲捉埋貪真噶啦，唔好喺度笑喺度貪真嚇， 佢冇事 嘅，佢當然啦，佢有好大機會冇事啦，但係香港仍然都有好多紀律部隊咧，都值得大家尊敬嘅，但係如果警隊咧，即係大家真係唔係話唾棄佢哋咯，佢哋做埋啲傷天害理嘅事，嗱嗰段片有噶，阿董建華嗰段片係咁打。好克制，即系如果阿 Tony 仔，你话你兄弟姊妹你走去做， 你都唔會啦，係嘛？ 唔係我細佬咧，佢而家咧就讀緊紀律部隊嗰個課程咧，其實佢都喺度諗緊係做邊一個 part 嘅，但係佢而家上堂就教緊警察嗰啲嘢。 咁佢應該 其實佢 miss 嗰日其實冇用呢啲實際而家社會發生嘅片咧，就教佢哋嘅，係啦，純粹教啲理論俾佢聽。 我有個 friend 佢嗰陣時話去考紀律部隊，未發生雨傘運動，我同佢講。你如果他類似可能考啲咩，我同佢講啊，差佬都唔好啊，因為未來嗰幾十年咧，差佬肯定風眼中心嚟，結果都搞得咁啊。 反而如果係啊，我哋屋企人即係如果建議我細佬咧，都係去海關啊、入境處同埋。 我而家覺得 呢啲比較好啲。 你唔係啊？你知唔知有個好？你隨時喺解放軍，如果真係要搞到咩啊？出解放軍之前咧，佢有個佢可以做嗰個樣係咩咧？佢可以叫曬啲纪律部队出嚟， 调就喺调配咯， 可以 点 解佢可以咁做嘅？可以， 因为你机场特警嗰啲，佢都要出埋嚟噶嘛。 唔系，我话其他纪律部队啊，佢 全部都要出晒嚟。 佢真可以， 佢有权噶嘛？ 佢可以，你话 当唔够人斑马， 你当斑马真系可以 搭马而家真系 可以再咁样 call 出嚟噶，即系出解放军之前嗰嘢。咁而一个咩咧？嚟紧警察嘅将来，我哋而家佢将来会唔会系好似而家咁样会变到咁样咧？即係可以變管巴 變管加麗啦， 加麗咁落去咧。 我覺得會越嚟越嚴重喎。 其實係會越嚟越嚴重。 我覺得 條例方面會越嚟越收緊唔係收緊佢哋，係收緊啲市民。 我哋係啦，我哋好似剝削咗啲自由，就放翻俾佢哋，增加翻佢哋權力。所以其實你話有排古惑仔開始呢個字眼咧，即係好似越嚟越嚴。我以前細個都唔係好信，但係而家就 合法暴力啊嘛，佢哋可以 講咧。你首先睇翻監警會，監警會而家嗰個主席咧，咁之前係俾人踢翻出嚟。做个广西政协啦，同埋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而家监警会呢几场清场咧，佢唔派人出嚟，其实冇以前咁犀利。以前阿翟少棠嗰个年代咧，翟少棠佢个力度，即系佢嗰个真系去叫锄差佬啦。是真的落足本。咁而家佢连清场佢都最后一次喺铜锣湾清场有八个人去。但係旺角同金钟我印象睇报道嘅话佢哋冇派人落去。 应该包庇返自己以后。 你冇话包唔包庇立法会监督唔到佢哋。监警会又唔得啦。咁你而家其实咁通常对付警察嘅最有手段外国以外国位置嚟讲即可能有啲机构好多香港咁监警会一系国会或者即议员。咁仲有一批人就係咩呢就係、是、你哋示威者咋嘛。 即係市民啦。 你掟嘢乜鬼都好咁起碼佢包咗驚你呀大佬。即係而家大家都企到俾人揼嘅。而家警察我都同你講呢。 唔係超和你飛飛。 唔係攬權都好緊要。同埋最重要就係嗰七個人嗰單嘢呢。 就冇咗件事喎。 我真係不了了之。 佢係後期佢係咩呢佢而家唔會用酷刑嗰條條例告佢哋。他打算用那個使用過分武力你根本就是濫用私刑你做什麼過分武力 這個是很輕輕的 你 很輕輕 的你對了他輕輕 可能罰錢了事就算了或者可能 未必降職 那些是降職 不可能不降職或者降了職之後就很快又升上來 這個嚴重是什麼就是現在開了個壞先例日後會怎麼再嚴重我們再慢慢看還有一件事就是今次嗰運動裏面咧，其實我自己眼我見到有啲白衫咧，即係啱考出嚟督察嗰啲咧，控制情緒能力好低嘅， 係咪打下鬧下咁樣？ 唔係講笑，佢控制情緒能力好低，所以你後面啲警官嗰個升遷啦，日後佢變成一班咩人啦，甚至乎啊佢裏邊嘅組成啊嘛，即係之前講過可能羅偉凡係咪新移民，甚至乎裏邊派啲人出嚟，後期嗰個升遷，升遷佢個控制到個範圍點？但我真係唔知，慢慢拭目以待。我同你講一樣嘢啫，個情況只會越嚟越差。 係 咁，我想再講下，其實最後一點其實我想講嗰個香港個社會嘅死結問題。你知唔知而家我哋點解嗰個雨傘革命去到而家呢刻，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多人話係失敗，但其實我覺得 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其实都不是这样讲，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即系唔系讲烂嘅，唔系讲啲咩，其实未完结。我要你大家要知道一样嘢，香港嗰个社会有一个死结系乜嘢？点解我哋香港嗰个社会同埋人哋外国嗰个社会嗰个分别系乜嘢？点解人哋嗰个社会可以去到慢慢由一个被压迫嘅社会推翻政府，然之后迈向民主社会？点解香港？由港英政府俾我哋到我哋去過渡而家由八八直選過到而家九七年到而家我哋都攞唔到，當然因為共產黨撳住我哋。但係點解我哋嗰個抗爭運動會咁低？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人哋嗰個外國嘅社會係點咧？本身就係佢分 即係好似黃子華化齋。仆街冚家產、中產同埋基層，咁基層嗰度係咩呢？人哋外國嘅社會慢慢有一個貧窮嘅社會發展上去，咁佢哋一定有班嘢極權壓住佢，抽咗好大量嘅資產，咁呢個一定係一個社會嘅進嘅延伸嚟。 冇錯， 咁下層嗰啲人就覺得唔鋸，因為你一個獨權政府或者一個獨裁，咁有班貴族籠叫貴族咁攞住班資產，咁嗰個社會個資源平衡，咁由班基層推翻佢。攞翻呢樣嘢，跟住到推行個民主政制。我當英國為例，點解去翻香港？香港嘅社會死結係咩？香港嘅社會死結，咁佢哋一推翻咗嗰個政府之後，然之後邁向個工業革命，發咗呢個出嚟。香港嘅死結係咩咧？香港嘅死結就係唔需要呢個個過程 ，skip 咗中間個過程，但突然間變成一個好富裕嘅社會嘅經濟社會。即係點解？你未學。你未学行嘅， 就去跑啦。 你本身系爬，唔系你本身系爬紧嘅。 系， 跟住下一步你可以，你唔系话你去学跑，而你系即刻跑到， 变咗宝特咁快，跑得好快。 你原来你未学过行嗰个阶段，而你识跑，嗰个原因系点解咧？香港以前嗰个年代就系、英殖时代啦，咁我哋冇得叫争取民主啦，但系喺六七十年代有个叫经济奇迹，透过英国政府嘅政策同埋香港中国涌落嚟嘅难民又好，就谷咗呢个香港嘅经济奇迹出嚟。咁而喺呢个咁嘅经济奇迹谷咗出嚟之后，咁而家个社会变得好富裕，但喺殖民地年代嘅教育同埋。过咗九七年代嘅教，佢唔会教你民主噶嘛，亦都有一个重点一样，就系你哋本身班人喺呢个社会嘅进程过程之中，亦都系唔会谂住去争取嗰个民主。但系民主喺过往社会、过往西方社会俾到我一样，就系争取民主或者争取民主又好，社会主义又好，系一个步向经济发展规模大嘅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嚟。系呢样嘢，香港系冇做到，而家帮人哋帮我做到，所以而家嗰个死症系咩咧？就 系、 我哋系有钱惯，但系我哋冇呢个阶段系唔系我哋冇，即系呢个叫政治同埋个经济嗰个结合咧。我哋系攞咗政治嗰 part 啊，经济嗰 part 嘢，但系政治嗰 part 我哋冇攞到。 咁呢一样嘢咧，真系要长时间嚟揾翻翻嚟啦。系咁，但系不过呢个雨伞革命咧，其实对大家意义都非常之大。 我就想讲最后一句啦，系雨伞革命虽然而家系一个 暂时。 呢個係一個死結，甚至乎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我哋未經過一個政治嘅洗禮，但我相信咧，我自己講就係前阿武哥，即係我講一樣就話，我覺得雨傘革命係一個疫苗嚟，係打咗身體裏面之後，雖然係你見過你大家見到自己嘅身裏面冇任何突然嘅變化，但我覺得個疫苗落咗我哋血液裏面， 冇錯， 喺你嘅身體裏面係有微妙變化，我大家要相信呢一點，同埋要將呢樣嘢要傳散去。即要 个思维上面要改变啦，希望更多香港人觉醒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我哋快加360咧已经系 继续有嘅， 系啦，咁就会度过咗，同大家陪过呢个圣诞节啦。 我哋有国圣地， 冇错，同大家提早讲呢个圣诞快乐先。 预祝住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快加360，拜拜。